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小提琴演奏家苏克的经典音乐，也是回到他的演奏现场。我是王卓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再见吧。 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，未来也会历久弥新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遍一遍练习，青春为我们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